宇文周也已经打了这么多年了，手速这个数据是有技术统计的。宇文周手速有多少，这不是秘密，想知道的人随便都知道。作为比赛对手，当然不可能没关心过这数据。叶修这一问，摆明了就是嘲讽。200手速，这在普通的认知中就是职业与业余的分水岭了。当然。 这个200手速指的是有效操作，而不是为了刷手速一味的胡乱操作。宇文周被视为手残，这当然是以职业圈里的标准来衡量。现如今的职业选手动不动就飙出300、400的平均手速，已是家常便饭。宇文周这样狠辛苦才能冲到200，常态却只在200以下的手速。 也难怪最初会被认为不会有前途，实在是和身边那些手速妖孽的职业级相比太另类了。不过若是普通玩家的话，实在没有嘲笑的立场。普通玩家有效操作的手速一般都飘在100上下，100以上冲击200的那就是高手了。荣耀可是一个很复杂的游戏，手快的人有很多。 但想在这个游戏里合理地将自己手速发挥出来的人，真的是凤毛麟角。宇文周的手速常态就是冲击200，换言之，他的手速就是玩家中的高手水平。但是他却以这样的程度成为了一名职业选手，黄金一代的成员之一，全明星选手，战术大师，豪门蓝宇战队的队长。 宇文周的故事很励志，他的事迹让很多在手速上一样没啥天赋的玩家以此为凭证，认为自己也能实现一番成就。不得不说，这个误会很深。他们高高兴兴找到了和大神的相同点，但那只是个缺陷。缺陷本身不能说明任何问题，能让宇文周站到如此高度，没有1/1是因为他的缺陷。 而是他为了弥补缺陷，在其他方面所做出的努力，所体现出的才能。拥有这种手速的荣耀玩家有很多很多，但这么多的人中，只出了一个宇文周。而现在，宇文周又做了一件他这么多年都没有做过的事儿了：单挑，而且是在季后赛，而且是面对本赛季最犀利的那个单挑选手。 咦，这图。 进入比赛都聊了几句了，叶修这才留意起这张擂台赛蓝宇战队的选图——丛林迷雾。森林图地形比较单纯，南北狭长，相比起一般树林，这图的另一特点也体现在名字上了——迷雾。茂密的树林还有层层暮霭，这是一张视野局限非常大的一张图。 适合偷袭，而不利用远程职业发挥。早在叶修还在嘲讽宇文周手速的时候，转播的潘林和李一博，无数的观众就早已经泛起嘀咕了。宇文周要单挑，大家很惊奇，不过也马上想到他肯定不会想和对手面对面来拼操作，肯定是要借地形玩战术耍手段。但是，丛林迷雾。 转播里李一博就已经指出了，这图不利于远程发挥，术士当然也是要算在远程中的。宇文周到底什么用意？看过蓝宇选图后，所有人更茫然了。而这时，大家看到了叶修对于选图似乎要发表看法，结果，咦，这图之后，居然没下文了。 双方已经开始了行动，叶修干脆直切中路。不过这图就是走中路，看起来都能打成偷袭，因为能见度低。这图上双方目测到对手时，那基本就已经进入攻击距离了。看锯末效那架势，就是一副懒得用心思还去走迂回的模样。宇文周这边态度都端正多了，索克萨尔在地图北端刷新。 叶修还在屏幕说话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开始从丛林西侧向南迂回。不过看得出，索克萨尔偏转的角度也不大，这图距离太开了，偷袭都会找不到目标。 但是这只是初看之下的状况，苏克萨尔越向南走，这向西偏转的角色就越大，渐渐的那和中轴线所拉开的距离似乎已经在这图的能见视野之外了。 这样走位，宇文州不是也找不到君莫笑了？难道他是判断叶修也会让君莫笑从西侧迂回？ 潘林说， 问题是叶修并没有。 不大会儿，两人的角色都开始接近地图正中，行进的速度都放缓了些许，然后叶修的君莫笑突然开火，砰砰砰砰，千机伞的枪形态是步枪，普通攻击只能两连发，叶修此时只能普通射击，也不消耗法力，一枪一枪的，看似很没规律的在乱射。 主动暴露自己啊， 潘林说道。从宇文州的主视角上来看，他无法看到君莫笑的身影，但是每当射击声响起时，那一次又一次喷出的枪火却从层层迷雾中穿透出来。 是想引诱宇文州攻击，然后找出索克萨尔的位置吗？但是 李一博想说，但是术士的技能能在这种迷雾中确实具有一定隐蔽性的，因为术士技能的光影本就是暗色调，远没有元素火呀光啊那么炫目。术士的技能要有属性伤害，也只有一种属性，暗属性。不过李一博生怕叶修经验丰富，火眼金睛，连术士技能在这种环境下的光影也能看出，所以愣是没敢说这话。宇文州呢，也不知是不是和李一博想到一块儿去了，看到叶修这样明确地暴露君莫笑的位置，他却并没有急于攻击，而是让索克萨尔缓缓地靠近过去。君莫笑继续两枪两枪地乱射着，并不局限于一个方向，有几次子弹朝着西侧擦着索克萨尔的身子边飞过，上帝视角的观众看得都一阵紧张，索克萨尔却纹丝不动。 判断得太清楚了， 李一博赞叹着。宇文州就是因为判断得丝毫不差，所以敢让索克萨尔一动不动，否则一般人吃不准的话，这种模棱两可的情况总是还会让角色闪避一下的。 这个角度视野能见的距离是多少呢？ 潘林嘀咕着，但是这个东西没有数据，再有上帝视角他们也什么都拿不出来。 砰砰砰砰， 君莫笑继续射击着，苏克萨尔此时停下了脚步，宇文州仔细观察着君莫笑射出的枪火，而观众看得比苏克萨尔清晰多了，看到叶修让君莫笑所做的举动，大家只有一个心理感受，太狡猾了。君莫笑端着千机伞的枪形态，结果却是枪口朝后，也就是说他每一次的射击都是朝着背后。宇文州此时如此仔细的观察，若是没看出这一点，然后想等枪花转过背对索克萨尔射击时发动偷袭的话，那很不巧，他攻击的将是君莫笑的正面。 阴险，卑鄙！ 现场的蓝鱼粉丝纷纷痛斥着，这当中不乏分散在现场每一个区域蓝鱼公会的那些死忠骨灰的引导，这帮家伙可是和叶修在网游里做过战的，那些卑鄙阴险的手段他们在网游里不止一次体验过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痛苦，只是现在撩拨起现场的情绪，对比赛场面却没有任何影响。叶修的君莫笑继续狡猾地朝身后打枪，宇文州就这样一动不动地观察了足足有34秒，叶修就这样原地转圈设计了34秒。第35秒，宇文州终于有所举动，索克萨尔开始吟唱，直接混乱之语，哗，现场掌声。因为这个技能是召唤空中酸云来降雨，所以无论角色在哪边施咒，最终的攻击点是来自上空，是无法推断出角色的准确位置的。于是就这样，君莫笑的头顶突然酸云密布，掌声更加热烈了， 大家都盼着君莫笑快点被雨点打到了呢。结果哗，君莫笑千机伞举过头顶撑开了。 妈蛋， 现场不少人骂了出来。这要真就是骑士的一个盾牌的话，这样支在头顶未必都能将混乱之雨彻底挡住。但这千机伞呢，撑开了就是一伞，挡雨真太他妈的合适和专业了。 飘进去，飘进去。 现场突然有人带头喊了起来，原来是盼着来点斜风细雨什么的，然后这点雨不走直线，斜飘进去。结果场下的叶修好像是听到了蓝雨玩家的心愿似的，君莫笑突然就蹲下了，蹲下还撑着伞，这下真是彻底护周全了，有斜风细雨也滴不到了。蓝雨玩家都怒了， 妈的，正经比赛好吗？撑个伞蹲在那儿装什么蘑菇啊？ 结果就在这时，君莫笑的头顶酸云之中突然隐隐有光芒闪现，光点似有六颗，六星光牢。熟悉术士的玩家一下子就认出来了， 高明啊！ 有反应快的顿时就叫出来了，这六星光牢偷袭的无懈可击啊。混乱之余的攻击，宇文州是断定叶修的君魔校会撑伞来挡，其他方法都不够安全，毕竟他没办法看到施法，察觉时就已经云成雨落的时候，然后这伞一撑，叶修就等于彻底封死了自己朝上的视角，于是再然后一个自上落下光柱的六星光牢悄无声息，绝对无法察觉。 受死吧！ 现场的蓝雨粉丝兴奋地大叫着，不愧是他们的队长啊，这手法多高明，多给力。六星光牢落下。